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广顺桥到顾家庄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今天是特别特别巧，在打开话筒之前刚打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喷嚏啊，就不在这里再重复这个过程啊，再来模仿这个音效了。突然就想，哎，什么情况？不会是感冒了？最近很多人都会一打喷嚏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感冒啊。 对，而且现在发现这个病毒非常肆虐，是小孩传染大人 啊。 对，有很多这个家长被自己的孩子传染感冒了。 哦， 包括昨天有很多听众发来信息就说，最近的儿科人员爆满 啊。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算是我们今天开场的一个提醒啊，还是提醒各位天气很冷，注意防寒保暖，最好不要生病。在17:02，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来光临我们的 FM 974娱乐最王坛，最王牌， 你看，是因为牙疼的原因吗？ 刚差点说成娱乐最王坛，这样。对，先提醒一下啊，大家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就可以放轻松一点，开始我们今天的下班路，然后两个小时的时间，首先还是送一首歌，好不好 ？Goodbye World， 来吧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所以我就打喷嚏的时候，除了想说不会感冒之外，还想说大家是不是也想着我们来听我们节目来着？ 对呀，现在下班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要轻松松放轻松，放松这一整天的情绪。 好，我们就送上开场的歌曲张靓颖， 放轻松， 下班快乐。世界每天都在加速度，其中压力被碰得很残酷，每个生存在这个星球的生物，似乎都能避免有时被欺负。 放轻松，当初都有你，都有你的感觉。 上轻松。 我要看到你，看你灿烂笑容， 轻轻松松放轻松， 到处都有你。 这歌特别适合来跳个操什么的， 轻松放轻松。 因为这个歌刚刚出道不太久的那个时候，张靓颖呢，我觉得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这个质朴的感觉啊，会有那个味道。现在呢，可能会加入更多的自己的发展的一个改变， 就更加 freestyle， 更加那个国际化了一点。 记错应该是2007年、2008年差不多吧，那个时候的歌《放轻松》来自于张靓颖。特别适合这个听着这个歌呢，伸个懒腰，做个深呼吸什么的啊。 那好啊，来一下。嗯， 谁也看不见你在干嘛。 好吧，那我打个哈欠好不好。 对，就是大家自己脑补一下一个画面吧，就是啊，这个动物园里面的。我是说我嘛，啊，这个猩猩在怎么伸懒腰的时候，大家自己脑补一下画面。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Goodbye World 这个单元，我们主要就是用来调剂一下大家的心情，尤其是走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我们顺便推荐一些好歌，特别适合下班的朋友听的歌。 比如说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来自许巍的《难忘的一天》，希望呢平台上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晒一下现在你所看到的一些风景，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叫做什么？最美好的时光。 对， 发来余晖的样子。 我们来听《难忘的一天》，来自许巍。 阳光真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如果没有你，怎么会有我今天？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那些情景在飞扬，甜蜜又感伤。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如果再见你，又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 在这首歌下面一个评论是说，我有一天我把许巍的歌全学会了，我就要去卖唱了。就开玩笑的说啊，我此时或者说刚才在这个歌刚刚响起的时候，突然会有一种相同的感觉。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学会了吉他，然后或者许巍的几首歌，我一定要自己抱着吉他，然后呢走上街头， 然后去卖唱， 然后把这个吉他卖出去。干嘛要卖唱啊？对，就 是如果说你要去卖唱的话，我一定会去捧场，告诉我哪个街角 好吗？ 扔两个钢镚，谢谢你好吗？我刚才突然在这首歌里面呢，就是想哎查一下歌词啊，就是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专属许巍的那种诗意化的表达。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就是上这个搜索引擎，然后呢输入《难忘的一天》，然后会出来小学课文的。对，许巍的歌 听完了，这算是送给很多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 嗯， 就像你们此时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发来的这些美好的景色一样。 对，许巍的声音搭配着大家发来的美图， 对， 我觉得现在心情都变得美丽了， 真的是让人难忘的一天。 王牌推荐。 对，大家都是业余的这个兼职摄影师嘛，为什么每一天都有人跟我们发各种各样的美图？ 对，而且还有朋友说从朋友圈盗了图， 对，各种各样的风景什么的，就是湛蓝的天空，然后白云朵朵，嗯，但是没有草原。 五点半的天气是最美的，尤其到六点钟那个时候。 对，主要我个人呢，这个相比于景色的照片来讲的话，更喜欢看人像的照片。但是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最近的一些分享的演出，好不好？ 好的， 来看一下。哎，这个首先来看一个这个爆笑的军旅的喜剧《魔鬼周》，今晚国家大剧院上演哈，这是武警文工团的野战文化小分队。来，这个讲述的一个特种部队一次名为魔鬼周的极限训练的事儿。 嗯，还有一个比较文艺比较诗歌的事儿呢，是就关于2018年的薄雾里的陈忠成璧新年演唱会，本周五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上演。其实成璧就是被很多文艺小清新所周知， 啊，对对对 对，他的很多作品包括莫西子诗的那个合作， 对对， 唱的哎，我想和你去度时光，对吧？ 对，就成璧他，因为他为什么说他是离诗歌比较近呢，是因为他是毕业院校，他是北大毕业的，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爱上古典吉他的声音，然后就开始学音乐唱，去创作，然后为诗歌去谱曲啊。他其实给很多的诗人的诗都谱了曲，包括北岛的，包括日本诗人古川俊太郎的，还有这个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所以听他的歌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啊，就是听诗的感觉。 嗯，就像刚才提到的李元盛的那首诗一样， 他走在路上， 这个就不太像诗了，像童谣。 去的地方，烦恼的事情都不会在意，走过了一段一段的成长。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失望。无关的人啊，就说声再见。有过的梦想。 下班边工作边涂色，哎，这是什么工作？来猜猜， 就是他玩那个 Secret Garden。 哦，好。然后呢，还有不少的朋友继续给我们发景色，我们就垫着这首成璧的歌叫《姑娘在路上》，我们来看看这些在路上的姑娘，好不好？ 记得啊，要发照片哈。 不是，不用不用，你说的好像我要非要看人家似的。 我要看。 没那个意思啊，咱不这样了，不麻烦大家，天这么冷还拿手出来拍什么的。所以在路上的姑娘们，你们还好吗？这是什么问号？不是，我想知道说，我们正好就举个手，我看看我们有多少姑娘，多少女生在听我们节目，大家都来举个手。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女听友，现在请举手。 对，或者发数字一也是可以的，好吧？ 行。发照片我们也不反对嘛， 对呀， 反正就可以发过来，然后呢让我们知道你在听啊，我们只限这个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然后我们顺便来点个名儿什么的，好 记得啊，关注一下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此次互动呢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并非白洁本人啊，这个好吧，大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到白洁 FM 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这算是一个音乐展览，音乐展览叫音树，本周五开始在798尤伦斯艺术中心来开幕，会有展出跟音乐相关的一些艺术品啊，22件作品， 还是很期待的。 对， 可以和大家一同关注一下这个作为艺术的一些音乐作品到底有哪些作品呢？ 是是是啊，我们不光去关注演唱会啊，包括这个什么戏剧啊，也有一些展览还不错的，就是也推荐给大家。 对，还有一个美术展也非常好，叫做美在新时代特展，目前呢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大家呢可以观赏到齐白石、还有黄宾虹、潘天寿、还有傅抱石、叶浅羽、还有李可染，包括徐悲鸿、吴冠中等等很多大师的经典作品。展出呢会到本月28号结束。 对，好，又到了我们听歌的时间了。刚才我们让这个很多姑娘们举手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呼唤，不是听到，听到了我们节目的呼唤，你们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联络一下。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些美丽的漂亮的姑娘们，如果你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就是美丽的漂亮的姑娘，你可以赶紧添加我们的微信，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因为我有一首歌曲是特别送给你们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目前排名在 Billboard 这个美国的 Billboard 的单曲榜上排名第一位的一首歌曲，来自两位 Edward Sherry。 对，来自他们二位的合作，还有一位就是女神级的人物了。 Beyonce， 他们的合作，来听听这首歌，叫做 Perfect Dude。 这是娱乐最王牌。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Well,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over. 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whil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因为有你们，有这些我们美丽的漂亮的女听友们，因为你们在听我们节目，我们娱乐做王牌呢就显得更加的，是不是？ 对，升华了、 对对，金碧辉，我刚刚说这个闭月羞花了一下，所以这首歌送给你们好吗？然后也谢谢你们的互动， 我也觉得说这是广播的最大的魅力所在，当你在播一首歌的时候，在你说话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听，而大家也可以跟你及时的互动，找到我们，而我们呢也可以及时的去回应到大家。 对，还有这位叫做邓邓的朋友，我已经关注到你了，他说现在正在停车靠边，一直在专心听我们的节目。 对，谢谢你。梦雨轻摇说挥手挥手，兜里有糖，我们要念念大家的名字哈、啊，让大家知道我们此时此刻是在一起的。包括子涵，这是感冒了吗？戴那么大的口罩。 对，还有一位和自己的妈妈合照的一张照片也很美。 于宁小薇，但是你发来的照片好像不像这个季节的，是夏天的照片，还是表明你现在在海边？还有 冬天穿的可能有点多 啊哈。还有这儿有这个听友说，有孩子的算不算姑娘？算算算算算。 对，算都算姑娘的范畴啊。 对， 熟女。 对，这个糖糖爱糖啊，还有发来自己家狗的照片，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应该也是一位姑娘。 对，一起吃土的幸福，水蓝色的眼泪，还有小白兔 Amanda 圆儿， 嗯，都看到你们了。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现在路上的一些照片，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 FM97.4 的照片。 我们说是让姑娘们发照片，为什么这儿有一个叫青春永不言弃的哥们儿，你凑什么热闹？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等一下加一下关注 继续联络我们吧。 那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

心终于匆匆，你会以自己为荣，一直走到欢声去算愁容，到心中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只要你能快乐，有人会背叛你，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 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然后在我们这个直播的间隙呢，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了解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状况哈，我们俩其实都挺忙的，就是这个直播间呢整个像一个太空舱似的，我们要操作机器，要推送 CD， 然后要看大家留言，所以说你们每一条留言其实我们都看得到，只不过可能有的未必能回复啊，就来不及回复。但是真心的感谢大家，前面有那么多的可爱的我们的听我们节目的女生，这些姑娘们发来了自己的照片的，还有来举手的，来报道的，拍景色的， 还有很多男生就发来这疑问，说能不能就是看到一些姑娘的照片，能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下。 对，所以艾科其实刚才就在旁边，就是特别忙碌的做这个自动回复，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设置好了。 设置好了。 好，这么快吗？ 对呀。 所以很辛苦了。 小能手。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节目的良苦用心，是吧？就让我们能够认识一下我们这些美丽的听友们，尤其是这些男生们啊，这个大家可以现在回复关键词了。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要得先添加一下我们才行。 对，首先要关注一下白杰 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呢就要大家回复姑娘两个字 就可以了，是吧？ 对，就可以收到一张如花似玉的姑娘的照片。 然后呢，这是主要是和此时此刻的黄昏的美丽的景象呢相得益彰，也代表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友的颜值， 是 不是？期待大家有个这个好的胃口啊， happy。 对，然后来这个共进晚餐，或者说呢能够迎来一个美好的夜晚，好不好？ 姑娘哦，姑娘，姑娘呢， 你要唱歌吗？好吗？我们来赶紧看看另外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微信最近有个游戏特别火， 是 就是风靡的朋友圈，就是跳一跳。甚至呢有朋友说特别恨那个推荐他玩跳一跳的人，为什么？因为自己一跳停不下来，直接得了那个腱鞘炎啊，网球手。 更可恶的你知道什么吗？就是跳跳他还有一个排行榜， 对， 一看登顶的朋友动不动跳到400-500分，但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总是在那个40-50分停留。 你也在玩？ 对，每天都在玩，然后难突破60分， 你 要当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在给你分享说啊，前面有个药瓶没见过 是什么？因为我首先我自己不玩，然后每次碰到这种要碰到什么排行榜之类的游戏，我自己都不玩，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浪费时间 哦， 我自己的感觉啊，因为我特别担心自己一玩进去之后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 对，这游戏有毒。 对，然后大家知道其实跳一个方块好像是加1分，如果你连续跳到方块的那个中心点，得分会就是什么增倍啊？ 对，2分2分这样依次类推的叠加。而且还有一个小 tips 要提醒各位朋友， 我估计玩过这跳一跳的朋友都知道，就跳到井盖上的时候多停留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它就会 对， 天哪， 有五分的加分。 我们是在推荐这个游戏吗？其实并不是啊，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所以小 tips， 包括什么方块是便利店的形状什么的，打就是好像等到他开门就会加15分。 对，最 happy 的就是等到那黑胶唱片是30分。 这是我们这是秘籍吗？哎，就是如果你也有跳一跳的秘诀，你可以跟听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提醒各位，就是玩游戏这件事情也是玩玩尚可，不要耽误自己的太多时间。另外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时间，避免成瘾，好吗？ 对，我现在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人在进行回复了，等一下我要看一下他们的表情，很期待。 干嘛这么坏笑？好吗？继续听歌，新歌来自于李宇春， 那 Pop Music。 应该是在11月份发行的新的专辑《流行》当中的一首歌。 嗯， 当然，现在的在这个我们的华语乐坛的制作专辑的水准上，已经渐渐跟欧美这个也是靠拢了。 梦想要夜空，穿行的冷漠人海，茫茫匆匆。想你总在0点钟，继续泛滥，越夜越凶，孤单的灵魂最爱闹闹疯疯，看不清。空空玻璃窗上雾气朦胧，你走后的11月心如冰封，想你总在0点钟，继续泛滥，越夜越凶，耳朵里塞满音乐，两眼放空，看不清那一弯水中月亮，灯红酒绿买一杯娱乐至上，脚步摇晃 这样忽悠我们的听友真的好吗？ 不太好。 哎，没有，我们先不要说，我们只是想默默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下班路上有点枯燥的时候开个玩笑，而且，因为我觉得大多数想了发来这个关键词的朋友都是男生嘛，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文字的回复，就是想告诉大家，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然后我在这边发现我们这些美丽的女听友发来照片，我还跟你们一起分享，我为什么？ 但是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好想看老白的照片，怎么办？ 干嘛？ 然后刚 才没见过， 我是想做两个回复的，一个是给男生，一个是给女生。 对，我们前面是本来是想大家可能分着来回复一下的，后来时间关系就不再这么复杂了，因为待会儿还有我们的白给100块，我们所以稍等片刻还要出这个题目，是不是？ 对。 如果你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小互动，主要是因为前面有很多我们的娱乐综合牌可爱的听友们正在下班的路上，这些美丽的姑娘们有发来自己照片的，然后发现真有朋友啊，真的颜值是吧？还有发来自己的照片之后问我说：“可以夸我可爱不？” 可爱， 对， 真的可爱 ，lovely。 就是刚才可能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是有刚上车的一些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刚才那个节目的套路。 对啊， 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呢回复关键词姑娘两个字哦， 然后就可以收到一张照片是吧，反正就是如花似玉的照片我们就送给大家了。 我没有说错吧？ 对，没说错，绝对没说错。而且我们更希望那些正在路上的这些开车的啊，不开车的啊，坐在副驾驶的，如果是男士的话，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看看你们会因为这个互动得到什么，好吗？然后如果你饿了的话没关系，我们还要请你去吃东西，这是我们的爱科也是走街串巷啊，是吧，特别发现的一些京城美食，就在我们2018年的全新的单元，就叫 今天要吃门钉肉饼。 我们全新的单元叫门钉肉饼吗？ 全新单元叫王牌新发现，不好意思啊， 肉饼吃多了你哥。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这一周带你尝尝北京地道的小吃。今天晚上咱们去吃门钉肉饼，它是北京的一种传统小吃，因为形状呢长得像古时候城门上的门钉而得名。但是你要追究来历，那就非常有意思了。百科的说法是，清朝时皇宫的御膳房为了讨好慈禧太后，特意做了一道有馅儿的点心。慈禧吃了一口甚是喜欢，厨师临时想到这肉饼的形状和宫廷大门上的门钉极其相似，就回答说叫做门钉肉饼。门钉肉饼的做法和一般的馅儿饼区别其实不大，只是形状上类似一个小墩子，肉馅儿一定要是牛肉馅儿，而且吃的时候老北京也非常有讲究的，一定要趁热吃比较好，两面焦脆，周边一圈软滑，咬一口鲜汤四溢，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小心烫嘴啊。喜欢北京的原因有很多，因为喜欢隐藏在巷子深处的老字号，特别有历史感的那些苍蝇小馆，一进门仿佛回到了80年代。但是现在据说好多老口味都已经不见了，或者搬家了。如果说想找回记忆当中的味道，还是要靠吃货雷达才行。咽口水之前先听一个问题，请问门钉肉饼是因为长得像门钉而命名的吗？ 有人说老白你学坏了，那你是不了解从前的我。我怎么能学坏呢？我这么好是不是？我现在其实是已经 to be a better man 了。所以怎么着，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发关键词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吧，好吧。 其实我觉得这张照片其实也可以伴随大家一个人的北京。 对，那我们先来把这个问题再重复一遍好不好。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门钉肉饼那个问题是什么来着，让我再想一下。我得思考一分钟。 大家其实已经听到了，其实只要回复是或不 是，然后编辑自己的答案，你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因为稍后有白给100块了，就是你们想连线互动，我要赶紧发答案哦。 吻我的嘴，下着雪的哈尔滨，我们背靠着背，繁华的大上海。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却少了你。布达拉宫的门前，我们曾许下过誓言，就算天涯海角都结成冰，我一 伤心的人们听。 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里，浩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静，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却少了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缺少了你。 这首歌海明威来，这个叫做一个人的北京啊，海明威是那个歌手海明威，不是作家啊。嗯，好了，我们35秒之后，我们还有个问题。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刚才有人说，哎呀，艾科长得真漂亮，可能是收到照片了。 是我们的那个头像是吗？ 不是，收到我们回复的照片了，说艾科真漂亮。啊，原来我们回复的是艾科的照片啊。因为其实说明一下，不是故意要忽悠大家的，其实是为了 博君一笑。 给你们开个玩笑嘛，尤其是那些男生们，我们说要发我们这些美丽的女听友的照片，你们在这儿凑什么热闹呢？是不是？ 对，还有分享，怎么回事呢？ 对，这是我知道你们的那个心态，但是我们找一个机会，我们还要就征求的这些我们女听友的同意，我们才能把人照片发出来。所以 对， 今天就没有真的把他们的照片发给大家，所以敬请原谅好吗？ 嗯哼， 嗯。而我们回复的这张照片呢？希望不会影响你的胃口，好不好？这个艾科的照片哈，啊，不要影响你的胃口。 如花似玉的一个美女的照片哈，来，要不要再重复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对，照片的事儿就告一段落了吧，白给100块的题再重复一遍给大家。 对，门丁肉饼是因为长得像门丁而命名的吗？是或者不是？编辑答案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发这个答案的朋友特别多，看今天有缘的是哪一位来参与白给100块的我们稍后的互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Yo yo， 欢迎你们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谢谢我们的各位听友，包括点玉豆宝说帮我们想到的这个节目的开场词。欢迎大家来参加大型交友相亲节目娱乐最王牌。好，现在我们请各位女嘉宾亮灯。 我是红娘艾科。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一号男嘉宾白姐。哇，灯全灭了，干嘛要这样？还要坚持我们的态度和品质。以上的时间仅供娱乐，回复姑娘的这个关键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开心就好，好吗？ 就是旁边坐的是如花，没错，我以后决定改名叫如花艾克。 稍后我们要连线今天白给100块的好朋友，看看是哪位。 第一个拉响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哦啊啊、啦啦啦啦啦啦， 特别舍不得把这首歌拉起来，这是朴树《火车开往冬天》，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前奏、和一些很适合这个季节的这个歌词。但是其实现在这辆春天的这个列车应该是开往春天了，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播羽泉那首《开往春天的地铁》啊。在这个列车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请上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他就是我们今天来选择连线的朋友。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你，他是哪位？ Hello， 嗨 ，Hello， 啊，是位美女的声音，怎么称呼、啊？ 这个声音， 我啊， 怎么称呼啊？ 哦，我姓刘含旭。 啊，刘含旭，但是你留的那个，为什么你的微信的名字那么霸气，叫 二爷？ 二爷，哎呀，什么意思啊？ 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比较二嘛。 而且这样的话别人会容易记得住我、 对，我们知道其实一般都是称呼男性就是这个角色啊，就是哎有点古装剧的感觉哈。 对、 哎、 但是现在很多人 这是二爷，这是我三爷，这是我四爷，是吧、这是我五爷，这是我大就不能再说了啊。所以你有没有想到今天这个电话会打给你啊？ 我没有啊，刚刚因为我刚关注的嘛，然后我刚刚还在想，我靠，这电话不会给我打过来吧？结果我就接到电话了。 你在哪儿听我们节目？ 对，然后之后我还在纳闷，我说这是真的吗？我还刚才特意问连线的那个，我说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 这怎么能是有假呢？白洁有假吗？假的白洁还能叫白洁吗？ 黑洁。 嗨， 没有，没想到我会这么幸运。 所以你现在在哪儿听我们节目呀？ 车上啊、 可以把收音机稍微关小一点吗？ 把声音关了吧，关了吧。 好， 这样的话会 已经关了。 对， 好嘞。 对。 路上堵不堵啊？ 还好，因为快到家了。 好吧，那就看看快到家之前能不能再给自己添点好心情。知道我们互动的方式吗？白给100块这个游戏。 我不知道怎么玩。 不知道怎么玩？你发什么答案啊？ 因为第一次参加嘛。凡事都有头一回、 他真的是你听我们节目多长时间？我问你， 我不刚才说吗？我刚关注的呀。 那你知道我白洁这个人吗？之前 我之前不知道。 哇，尴尬了。 所以我很庆幸的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新晋主播，然后和你是同一时间被人才知道的。 我先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也是新晋主播，好不好？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叫白洁，我今年大学刚刚毕业，来到北京乐台工作，就是希望你以后多多支持我的节目，好吗？ 好的， 你信吗？ 行了，咱们就不尬聊了哈，咱们就准备开始我们的。 先跟他重复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好不好？ 对，我们来问题，然后你只要回答这个是或不是，但是你要反着答，是正问反答。比如说，你真的觉得白洁说我真的是大学刚刚毕业吗？你得回答是，因为我不是，好不好？明白了吧？而且反应速度得快，一秒钟之内就得回答正确，好吗？ 明白。 我来看看这位今天刚开始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能不能答对。这位还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白洁是谁的朋友。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啊，第一题，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吗？ 不是。 厉害哦， 反应很快。来， 第二题，《环肥燕瘦》当中的燕是指小燕子吗？ No。哦，不对。你开始回答是真的。 我们的套路越来越深了。 哎呦 呵， 回答错了是吧？ 当然了，环肥燕瘦当中这个燕它指的是谁呢？ 总而言之不是小燕子。 我不知道， 它指的当然不是小燕子了，对不对？它指的是大燕。它指的是这个赵飞燕嘛。好，那我们就非常遗憾这位今天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姑娘， 好吧， 遗憾。但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是，通过这一次的互动，你应该记住我们节目的名字了，对不对？ 对， 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娱乐最王牌。 耶！ 那你现在知道我叫什么了吧？ 白姐。 旁边这个女生的名字叫。 爱。 娱乐最王牌。好吧，我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可能要麻烦，现在就要接通一下。第二位备选的朋友真的是突如其来的惊喜，马上就要打给你了，别着急。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我们得特别说明的是，并不是因为关注越晚这个中签几率高， 是 我们完全是在一片的微信当中，有时候偶尔扫到我们可能会觉得哎，今天就他或者怎么样，因为他也不可能特别那么精确的去选择一位从来没有怎么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和计算、 就是、其实我们在每一次挑选各位听众朋友的时候是有一个技巧的，比如说我们会选择发的最快的， 或者是就是你在发的时候有时候多说两句之类的，真诚一些的，有可能就是不一定，也有可能会就是一眼看到的头像的，然后可能会选名字的，就是每天都不一定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有机会，我们也提醒那些已经参加过的，就是已经接通过电话的朋友，我们能不能把机会让给别人，因为有看到说 那种比如说接过两次电话的还在不停的发答案，是不是把机会给大家啊。 所以说今天这位就是很特别，他一直在说那个引起我们的注意，说我这条信息被你们看到了吗， 嗯哼 之类的。 来看看他是哪一位。哈喽。 哎你好。 哈喽。是你是你。 哈喽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你？ 我姓董。 啊，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个互动特别像那个修车的那个节目，像不像？哎，你好，怎么称呼你？直接就开始要问什么了？你应该不是刚开始听我们节目吧？ 不是啊，我已经听了有半年多了吧？ 啊，也看来时间也不长，嗯，啊， 不长。 所以今天这个电话打给你，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 有点麻木了吗？觉得老 麻木了 自己， 就是他有点意想不到的 感觉。所以你今天要把这番心声说给一些所有可能也跟你有同样感觉，觉得每次参与我们节目有点麻木的朋友，就是你要跟他们说点什么。 坚持就胜利。 哎，好，配合的不错啊。来，我们开始答题了，不废话了，赶紧，今天的题目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五道题，正问反答，记者是正问反答哦。 好好。 第一题，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吗？快答对了，你下次反应时间不能这么久，否则算输了啊。第二题 请听题，资治通鉴的作者是司马迁吗？ 是。 恭喜你答对了。第三题，慈禧太后是光绪皇帝的生母吗？快回答。 是。 是吗？ 是。 不是，哎，你自己乐什么？啊 啊！ 你自己乐什么？ 突然之间接线的时候， 我媳妇儿在旁边，她说不是。 所以是不是关键时刻还是得听媳妇儿的，对不对？ 对 对吧？你不听媳妇儿，你听谁的？你听慈禧太后的？ 因为这个不知道。 对啊，所以你看。有点遗憾，不过我觉得挺好的，算是你们也考验了一下他你们的这个配合 默契程度。 对，下次记得拿主意的时候让媳妇儿说啊，让他说了算，行吗？ 好。好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娱乐对王牌。 好嘞。 有点遗憾，但是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吧，好吗？ 哎，好。 顺便也帮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门钉肉饼，是不是因为长得像门钉，所以取名叫门钉肉饼呢？ 是。 好，谢谢你。谢谢你，拜拜。我们这个游戏有多绕吗？就绕到最后连出题的人就是连我自己都绕晕了。 对，就这题就感觉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就是每次在出这种题的时候，你想回答是还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呢？非懂非懂， 所以晕了。其实人回答对了，对不对？ 对啊。 慈禧太后是光绪皇帝的生母吗？正确答案应该就是是。 对 对，因为我们是 回答是 反着答的嘛，所以我们还得把他叫进来。这个就很尴尬，对于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来说，所以我得首先承认一下自己的错误。作为一个新进北京乐台的 DJ 啊， 刚毕业的大学生， 请大家原谅我好吗？这个情况是第一次发生。 嗯，然后因为作为新人嘛， 但是据说他现在还没有接电话，没关系，我们先听歌啊。 好的。 刚想广播寻人，董坤接电话，对，他现在已经接起来了，来 ，OK， 来听到你的声音 ，Hello，Hello， 哎， 哎 ，Hello， 哎，不好意思啊，哎，哥们儿，不好意思啊， 今天连线第二通了， 对我刚才是骗你的，你我错了。 然后那个就打电话。 那你说我是听我媳妇的话，还是我自己说的算？ 你自己说的算。 所以你看，我刚才就说嘛，关键时刻还得老爷们做主啊，是不是？咱们不能这么轻易的，是吧？哎哎，有时候不能纠结。 你好、 啊。这可能刚才那句话代表了我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啊。对， 所以呢，今天还有两道题的问题要问他。 好、啊，看看啊，今天就剩两道题，看看能不能赢走我们的100块的现金红包啊！最后两题， 请听题。演员王祖蓝的妻子是比王祖蓝要高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 不是。 在外面，我们的导播已经气得跳脚了，就为他就可惜啊！本来都已经回答对了，干嘛呢？ 我该说什么好？ 我刚才 我本来刚想说你答对了，然后你立马就改了。你这样好合适吗？ 问题是说可以留一半吗？ 怎么办？这个到底算他对还是不对？我也纠结了。好，我们把这个权利交给我们导播。 点头一摇头 no。 OK， 好 算， 那算你过吧。但是我们各位听友要谅解我们啊，这不算坑好不好？因为他确实他之前是答对了，对，如果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以他第一反应回答为准，他又改不对，后来又改对。 那谢谢。 最后的机会了，我跟你讲好吗？ 好， 再回答不正确，我跟你说，我就是门钉肉饼，好吧。最后一题，三国时期号称英氏狼顾之相的谋士是司马昭吗？三二一。 是。 太不容易了， 每次听到这声的时候我都替他开心。 一波三折，今天又把这钱送出去了。所以你是不是更爱我们节目了？这话好像让我自己问也不合适。开不开心？ 开心。 好了，好吧，好吧，就跟你的媳妇儿跟那边乐吧。但是以后说好了，家里你说了算，好吗？ 啊，好，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好了，谢谢这位朋友，非常非常的感谢。今天的耗时有点长，要对不住想听歌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反复连线的次数，要跟大家也说一声抱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 王牌关注， 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还有很多朋友很关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关键词姑娘哈，包括呢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被我们小梦一下。 我刚才其实又忘了，咱们今天没有这个王牌关注，因为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在2018年全新设置的单元叫原因重现。其实是通过一些我们对于一些当下一些热门人物的一些访谈，然后让他们来自己用他们的自己的声音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对，比如说前两天我去见了 F 杰尼，他就有很多话要对各位听众说。 原因重现， 据说他最近有点忙是吧？ 是啊，有三部电影，然后呢其中有一部也是最近比较热映的前任三。 对，他因为在那里面打造了这个走心嘻哈主题曲说散就散。那次我们就是在周末哥们儿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哥们儿不停的在把这首歌循环的播放，一边吃着火锅一边听这首歌。而今天 累啊， 对，艾弗杰尼黄旭继续和电影合作，为电影这个杀无赦也打造了同名的主题曲。而我坐在旁边的这位女主播艾珂也独家专访了艾弗杰尼，在谈到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有什么感受的时候呢，艾弗杰尼同学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对，我们很幸运参与了那个主题曲创作，他们说我们是补刀兄弟，本来就已经哭得很伤心，然后听着歌词又一补刀。 那当时创作的来源呢？ 就是看完了初剪以后，我就跟黄旭可能花了40分钟吧，把这首歌做完写完。 40分钟？ 对，第二天就去录了。 好厉害。那据说我们今天是有三部电影， 是其中一部就是杀无赦，这次是网络系列电影，然后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比较适合男孩子的胃口可能。然后为他做这个主题曲杀无赦，跟黄旭也是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一首歌一定要展现出我们男性荷尔蒙那种魅力的感觉，要硬朗一些， 剧透一点 就是主要是悬疑，我觉得对，而且 他们这个拍这个剧刚好在悉尼嘛，我在悉尼还留过学，对，所以我很喜欢，很熟悉在里面的场景。 大卫·杰尼最近其实还有一些创作的计划，而他自己的这 rapper 的这个偶像又会是谁呢？包括其实你也问到了一些他第一次接触这个什么 rap 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就比如说很多 rap 歌手他可能是通过涂鸦呀、通过别的方式去认识 rap 的、 你自己在接触他的时候感觉他怎么样？ 是一个特别阳光的大男孩，就跟我印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放送的关于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包括还有我们最近热议的这个话题前任三，说散就散。 好，明天娱乐最王牌原因重现继续带来艾珂独家专访的这个艾弗杰尼的这个过程，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艾弗杰尼非常黄旭说散就散。 在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以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带着断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是在依赖，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拼锁。这场战役都我们赢过，航行中你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每个机遇都已经过，今后剧情是场新课，倔强的看不清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着星座，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会说我爱你， 说不出来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与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演过你，骗过你，不停讲道理，找自己掉毛，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岛，如果不能问是好，就让我来做你至尊宝。 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 今夜的徘徊是思念的捣乱，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烛光的对视连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跳出爱的空缝，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 说散就散，这首歌是来自于艾弗杰尼啊，明天还有他的这个采访的内容，大家别忘了收听他和黄旭田雨生一起来合作的歌。 就散。 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姑娘啊，艾珂同学刚才说听这首歌你是怎么说的？ 就是有点泪目啊，因为这首歌先让我哽咽一下。 哭了哇， 好还好，就是因为这首歌曲、 你是真的哭了。 是啊，就是前两天去看了前任三，你就会发现现在网上有很多铺天盖地的关于他的一些片段、在电影院当中啊，比如说看完前任三会给前任打电话之类的，有很多。 你做这样的事情了吗？或者发个微信之类的？ 并没有，但是我收到了。 你是 对， 你们俩坐在一起看，然后他坐在你旁边发了一条微信给你。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这首歌曲包括这个电影、可能有很多朋友都看过，现在通过974这个平台大家听着同一首歌，我不知道每个人想象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啊，反正你自己是很感动对不对？ 对， 我的回应就是这首歌。 曾一起走着

市气象台下午4:30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北风依然较大，天气寒冷，气温下降，风寒效应明显，最高气温只有-2°，着实让我们体会到三九寒冬的威力。外出请注意添衣和保暖，谨防感冒。此外，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0.8°，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在-8°到-2°，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这部由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力打造的经典轻歌剧作品，将再度带领观众回味维也纳轻歌剧黄金时代，共同经历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爱情往事。继续来关注，水立方迎来了2018年开年的首场大秀《仿佛秀》，李玉刚、吉克隽逸出席了这场大秀，陆川、邓婕等多位文化名人到场，给寒冷的冬夜点燃了一把火。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从去年3月开业后，9个月跑了32座城市，累计总巡演场次达65场。五月天先后邀请李宗盛、萧敬腾、林俊杰和林忆莲到场助阵。五月天日前在桃园最后场迎来周杰伦作为嘉宾。昨天继《做我的猫》后，满舒克特别系列最后告白新单《Fall in Love》于2018广州草莓音乐节上首演，正式上线首发。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大望路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这个单元呢，我们是用来用音乐来刻画一些故事。我们会在这个时间化身为偷故事的人， 走心了，走心了，朋友们。 就是会有一首歌，来看看这首歌里面相关的故事，然后我们试图让我们刚才有些喧嚣的节目，此时能够有这么一首歌的时间安静一下， 嗯， 好不好？ 所以呢，今天送上的第一封故事是来自去年华，他说： 大学2年级开学的时候，从河南坐火车到海口，到的时候是晚上9点多了，学校在三亚，只能先住下。上了一辆出租车，把行李箱放在了后备箱里。后来到旅馆下车的时候，我忘记了行李箱。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车已经不见了，里面有妈妈给我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有我的衣服。一个人在异乡，瞬间感觉自己特没用，边去宾馆的路上边哭。 Carrie 他说，大学离开家，离开他们，想要一个可以倾诉的他，可以一起吃饭的他，一起谈笑的他，一起疯狂的他。就在我觉得那个人是他的时候，才发现他伤心时倾诉的对象是别人，他邀请吃饭的人也是别人，他邀着玩闹的人也是别人。这或许就是外面的世界吧，更好的 或许都还在远方。 曾经感动过无数人的一首歌，齐秦《外面的世界》，翻唱的版本来自于莫文蔚。 外面的世界送给你们。 在很久很久以前， 时间啊，孟蔚的歌《外面的世界》。嗯， 我想现在正在外漂泊的很多游子可能会听到这首歌曲更加有感触。 对，就大家都想早点回家了，是吧？啊，就是不容易，辛苦了。好了，走心的时间之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同样也会有大家相对可以安静的听歌的时间。 私房歌， 每天就是到这个时间，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不像我自己。 怎么了？ 就是会，我也特别深情，但是 静下来了。 对，但是如果大家听我的被窝 FM， 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嗯、啊，也会有一些安静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安静的时候太少了，所以说偶尔安静下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哇，这是你吗？ 但其实平台上很多，我看听众都还蛮期待你这个状态出现的。 但是我的搭档刚才给了我一个这个评价，我觉得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说我的这个低音的部分 听上去特别的可怜，是吧？是这么说的吧？ 是， 就是感觉啊，就这么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 好惨啊， 好惨 啊。对，就想给你披件外套。 哎呀呵，谢谢，我觉得已经够热了。咱们就来主播私房歌好吗？这个单元我们依次来推荐歌曲，首先从你开始吧。 我先开始吧。好，我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主播私房歌中推荐过关于玉珍浩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初恋。当然呢，今天推荐他的Best Harvest 当中的这首歌曲，虽然是日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读 whatever， 大家去搜索一下吧。好吧，来自玉珍浩二Best Harvest 当中的一首歌曲，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可以坐在车厢当中作为自己的餐前甜点。 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于玉珍浩二，叫做《Bay Sayonara》。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他那张专辑，叫做《Best Harvest》。那个专辑封面也是笑得非常阳光灿烂的。这首歌曲虽然说啊，它是一个比较悲情的歌，但是你从这个曲调当中完全听不出来任何一点悲伤的感觉哈。 如果你仔细听，或者说你一听会知道说这个旋律你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它也曾经被翻唱过，变成一首华语的歌曲。何润东翻唱过这首歌，叫《陪你去看看蓝蓝的海》。蔡国权也翻这个也改编过，改成广东话《谁是爱你》啊。豆豆提醒我们。对，挺好。我们这么走心的音乐的时间，大家安静的听歌的时候，为什么还有人发吃的东西给我们？ 还有朋友想让你就是好奇心。 对，有人发这个饺子给我们，然后呢，还有刚才也收到，还有收到说发那个什么糖醋小排的，上海名小吃糖醋小排的照片， 真的。 对，然后就是做的非常非常好吃的。 你知道昨天 什么油焖大虾什么的，就特别的。就是你们是怎么想的啊？我还没有吃晚饭的一个人坐在直播间给你们放歌，你们在那拿吃的在这边 诱惑我们， 对，合适吗？有人希望喊一声 morning 的，我觉得实在在这个点喊这个 morning 实在是太吓人了，就不这样，下次有机会啊。好了，接下来我来推荐了，好吗？ 好的。其实我跟你说，在你推荐之前，我想有一句话想插播一下。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听着你们的娱乐最王牌，我突然知道自己要去吃什么了。我说吃什么呀？他说去吃火锅。 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节目现在都有这种推荐美食的作用了。 对，听到我们说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 所以今天说到糖醋排骨了， 得。突然找到一个新的我们节目的一个创收的方式是什么了？好了，继续加油！我们来推荐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让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轻松愉快的听好歌。我们这个单元的名字叫做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的时间，让大家来安静的听好歌。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呢，风格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因为可能他上来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人呢也消失了很久的时间了。之前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自己买过的某一本杂志上面啊，尤其对男生来说，他说我觉得可能会啊，知道吧，流鼻血了，这个照片啊，可能是那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呢，在也算是蛰伏了五年之久之后呢，他还是发了一张新的唱片。但其实这张唱片也是一个秀的一个过程，叫死里复活秀。那这个秀呢，其实是讲了一个故事，因为它也是献给说很多很多寻找爱的人的一个主题啊。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从小呢，这个一个女孩，她那个从小离家去寻找她爸爸曾经对她描述的真爱，然后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穿戴好阿爸给她的这个嫁衣，等待真爱的来临。然后一路上呢，也是遇到过扯谎哥、负心郎，经历了一些迷茫伤害，但是依然执着的去等待着自己的爱情。然后他也会经历很多的困难，最终呢去找到良人，找到心灵的栖息和归宿。就这张舞台秀的录音室的原声专辑呢，阿朵就是我说到的这个女主角，她其实是费了很多心思跟很多这个音乐人合作，包括很多留美的，像这我自己认识的 Mark 啊，他们这个合作就是把她所能去寻觅到的这些民族的音乐，这些原生态的音乐，然后呢加入了很多的新的一些电音的编曲啊等等等等，中间也用了很多民间的生活的一些场景的这些原生的素材，结合了很多的一些乐器，然后最终呢就做成这么一张唱片。因为之前他们在这个发布秀，这真的是一场秀然后我们去到这个 Blue Note 然后去看的时候，觉得也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呢今天也把这首歌拿出来分享。这首歌要分两段听，为什么这首歌名叫死里复活，是因为在一开始这个歌响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听这是什么，对，就是这个感觉，会有一些 阴郁吗？ 阴郁的感觉，或者有一些冰冷和寒冷，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啊。因为他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大量的使用了这个苗族的语言啊，再去唱这个他所要去表达的感情的内容。而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整张这个录音室专辑啊，舞台秀的这个录音室专辑的主题，我的生命裂了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哦，其实他的歌声当中呢，就特别期待他的剧场版。 对，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我来推荐的这首歌，叫死里复活，来自阿朵。要听这个转折。 那颗心，那颗伞，一棵树与花说，那颗心，那颗心，一把琴儿唱歌，那颗心，那颗伞啊，我摔倒在那野山坡，那颗心，那颗伞啊，青草温暖我的脚，开蒙拉金拉加，开蒙拉金拉加，放开双手听沙落，我的房子着了火，你生火光照到我，开蒙拉金拉加，开蒙拉金拉加，站在云上看雨落，生命裂了缝，阳光才能照进来呀。那他在哪里？彩虹出现了，黑木拉金。 人觉得说，哎，什么想到朱哲琴啊，或者想到萨顶顶，但其实如果仔细听整张专辑，还是有他想去尝试的啊，新鲜的或者不一样的这个东西。 嗯， 很努力去开拓自己的一片音乐的这样的一个疆土啊。 放开双手， 我想一个人如果能蛰伏这么久，经历一些伤痛之后还能够重新出现，必然是有他的感悟的，所以可能带着音乐回来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这是阿朵的死里复活，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又轮到你来推荐了。 对啊，这首歌曲呢马上要推荐的可能会让你回想起来曾经的一些画面。 对， 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哇，这么这个大众化的一首歌曲。对， 因为就是和你前面推荐的这首还是反差比较大的。 对， 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音乐当中都会有属于它独特的气味在里面的。这首歌呢就会让我回想到我大学的时光， 对， 也会让很多同学回想到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大学时刻。 对，因为很多人都说，曾经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调查说，这是很多80后，很多80后最爱的，曾经最爱的，调查说最爱的一首歌。这大概也是很多人在一个都市当中努力奋斗迷茫，很多时候很复杂的一个心情写照吧。 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你们。 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亮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 很多人听了以后可能会很感动，或者说也有人听到自己流泪，但当然需要一个特定的场景啊。但总之他们依靠的这首歌曲成功了，把自己变成了这个成功的乐队，他们是逃跑计划。但有人可能会喜欢他们其他的歌 Is This Love 还有阳光照进回忆里。 对，但这确实是最能代表他们最朗朗上口的一首了。 眼睛 刚刚好，这节目的一开始和一结束各打一个喷嚏，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 对，总而言之一句话，其他都不重要，今天晚上你是夜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最近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因为有好的身体才能够去追梦。我刚才突然想说，我们今天这个互动从今天的5点钟开始，就是逗了大家一下，让大家发那个关键词姑娘过来，然后我们回复了一张照片，然后真有很多人回复，就是也有人 就是觉得上当了之类的，当时我们是开了一个很善意的玩笑 啊哈，希望大家周二快乐。 对，那个照片不是艾科，是另外一个人，你只回复了才知道。但是我们真正的这些我们节目的这些我们的美丽的女听友们，他们呢，我们也是在认真征求他们同意之后，收集了他们的几张灿烂的笑脸，然后这些照片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做自动回复推送，好吧？ 嗯哼，这回是真的哟。 对，所以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最后的主播私房歌，让我来用这首歌收个尾。无论你现在是相对静止，还是不停的去运动当中，我们都希望这首歌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就是很少数的，我觉得，被翻唱的花儿乐队的歌啊。 好听， 杨乃文和花儿他们其实有些相同的气质，比如说都有一些小小的叛逆。他来翻唱花儿的《静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再见， 拜拜， 拜拜。 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仅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